其他国家的内政，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十六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代表团团长、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席张海迪表示，代表团全体成员要牢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嘱托，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坚定必胜的信心，全力以赴完成好东京残奥会的参赛任务，要向中国奥运代表团学习，在东京残奥会上赛出高水平、赛出好成绩、赛出好形象，实现安全参赛，展现精神，争创佳绩，传递友谊、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代表团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起分四批前往东京参加残奥会。东京残奥会将会在今个月24号至下个月5号举行，共设有22个大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45点，跌435点，总成交金额1,6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6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0点，跌3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5元，跌18.8；阿里巴巴171.8，跌8.6；美团213.6，跌7.8；盈富基金26.26，跌4.6；友邦保险96.95，升2.95；药明生物113.7，跌7.3；港交所474.8，跌14.4；信宇光学科技217.8，升1.2；吉利汽车25.6，跌9.5。比亚迪股份252.8，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755，瑞士法郎8.551，澳元5.68，加元6.176，新西兰元5.396，欧元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4点，跌98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92美元，卖出1,79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亚皆老街嘅屋檐倒冧嘅现场啦，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嘅第一同埋第二线啦，已经重开，即系大致系车多。咁就系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较早时因为屋檐倒冧啦，咁啊第一、第二线近住洗衣街第一、第二线啦，曾经封闭噶，而家已经重开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砵甸乍街车多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

咧有一啲嘅入樽機啊，咁啊，咁啊入個樽落去咧，咁就可能會褪翻咧就係一毫子俾你個嘅八達通嗰度嘅，咁啊有一個嘅先導計劃做緊，遲啲可能有一個更加全面嘅計劃添。咁嚟緊咧，好似有啲報道咧就仲講緊咧有一個更加大嘅動作咧就嚟緊啦嚇。有啲報道就話咧，政府就係委託咗咧就係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做緊呢個公眾參與活動，咁希望咧係全面管制一啲嘅即棄塑膠嘅物品啊。咁、那個涵蓋嘅範圍都好廣泛噶，咁包括係咧係日用嘅棉花棒啦嚇，酒店嘅即棄沐浴露膠樽啦，以至到商場派發嘅遮袋啦等等咧，都有可能咧就納入規管。不過咧而家未有一個仔細嘅時間表，因為咧就收集緊意見啦，遲啲咧可能會有一個公眾諮詢。馮德雄好似即係樣樣嘅塑膠產品都政府諗住即係針對佢嚟管制咯，而家嘛？ 好似喺短期之內咧，大家見到嚇喺短期之內做好多個諮詢。嗱，你啱講緊嗰個塑膠餐具嗰個諮詢都仲未完啦，都係開始咗。咁希望希望喺2025年先至推出第一階段啦。咁而家咧又有一個風聲咧，就係呢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再做另外一個諮詢，就係將所有嘅即棄嘅塑膠用具咧都納入呢個規管嘅範圍。究竟咩原因咧？係唔係即係等於承認咗香港喺過去一段時間喺減塑或者走塑呢個範疇上邊係真係落後咗比其他地區好多咧？ 我諗即係睇翻 過往直追啊，而家。 過往一段時間啦，即係政府做過嘅工作咧，咁大家記得可能就係得呢個嘅膠袋徵費啦，嚇、 嗯。 咁同埋咧就係、是、 固體廢物啦、收費啦，但係都未 有、 垃圾收費，但係到而家都係仲喺立法會嘅階段啦。 嚇、啊，咁同埋即係呢個膠樽都有回收嘅，不過睇嚟嗰個成效咧，仲要有待改進啦。嚇、啊，咁睇翻一啲鄰近嘅地區啊，咁其實咧都做，譬如話以即棄餐具嚟計咧。都比香港咧行先好多噶啦，咁譬如话内地咁样啦，内地咧就今年开始咧已经系禁止生产同埋销售一次性嘅发泡胶餐具啦，全国嘅餐饮业咧亦都系禁用一啲唔可以分解一次性嘅塑胶饮管啦，堂食咧亦都系逐步咧就禁止使用咧就系唔可以降解嘅一次性塑胶餐具，即系内地咧今年就开始逐步做噶咯，但系咧香港咧就而家咨询紧，去到2025年咧先至开始做啊。 咁所以有啲環保團體就認為香港做得太慢啦，即係特別係你而家諮詢緊嘅嗰個係塑膠餐具嘅管制嘅諮詢咧，咁當中有部分嘅管制咧，即係外賣用嘅食物同埋飲品嘅容器同埋嗰啲容器嘅蓋啊嘅管制咧，要到第二階段，即係第二階段即係幾時咧？即係要到假設如果2025年。即係四年之後實施到第一階段嘅話咧，就要再喺12到18個月之後。咁啊，有啲環保組織就認為係做得太慢。不過當然啦，即係永遠都係呢一啲咁嘅大嘅社會政策咧，都有兩邊不同嘅聲音啦。飲食業界當然就認為做得太快啦。 係咁啊，政府咧都有解釋嘅，即係點解要分階段進行咧？咁因為都講到話咧，其實外賣咧嚇呢樣嘢都比較依賴一啲嘅即棄嘅餐具嚇，咁所以咧就尤其是咧，即係譬如你啲容器啊，譬如你杯啊嚇、杯蓋啊、食物容器啊、食物容器蓋等等咧。咁可能對於呢個飲食業界嚟講咧，都比較依賴呢樣嘢咧嚟到即係傳遞一個外賣啊，咁所以咧就採取一個分階段嘅措施咯。 希望市民可以同埋業界可以慢慢適應。不過你講到呢一點咧，我都覺得有一個 point 咧係幾有趣嘅，因為當然業界反對嘅或者係表示關注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喂。加重成本喎，係咪？即係會而家用一啲可以降解嘅環保嘅餐具，個成本係會增加啦。但係咧，我睇翻啲報道咧，其實對於究竟會增加幾多成本咧，其實我睇唔到一個一致嘅答案喎。有啲就話30%，有啲就話50%，有啲就話1倍，有啲就話幾倍。咁究竟實際上喺呢一方面，政府好，業界好？究竟會唔會可以有一個比較清晰啲嘅數字？因為嗱，一個咁大嘅政策咧，當然牽涉到業界嘅利益，但係咧同一時間咧亦都牽涉到消費者，係咪？因為嗱，你問我支唔支持去減少塑膠，咁我諗大部分嘅市民都喺原則上唔會反對，係咪？ 但是咁星斗市民都會問，咁個代價係點先？咁似乎喺呢一方面，業界同埋政府係咪都應該俾出一啲清晰啲嘅數字咧？ 嗯，好啦，咁啊呢個時候不如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如果對於呢個題目咧有意見咧，可以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轉頭咧亦都會訪問唔同業界嘅嘉賓嘅，轉頭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8月17日朝早9:30， 佢哋选择喺呢个时候自动结束或者解散咧，系唯一嘅选择，所以系同行使自由言论系冇关嘅。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民阵解散嘅时候话，肆意触碰国安法红线嘅团体解散系唯一选择，又主动点名香港律师会，话如果将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政府只能够同佢哋终止关系。 譬如一个专业团体应该系做专业嘅事，近日喺坊间讲得好多嘅香港律师会，亦都系被政治凌驾咗佢哋嘅法律嘅专业咧。特区政府同样会考虑同佢终止关系。 11:00，湾仔帝城酒店出现3宗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场视察，佢认为病毒系透过空气传播。而酒店的換氣率不足，造成交叉感染。 那個空氣的 air change 起碼有4-6之間，但是它是作出來只有2.1-2.6之間，那這個是即不是那麼理想，可能是因為那些氣流氣壓在個走廊尾呢可能是沒有那麼足，那現在我們都要求酒店他們的工程師去搞清楚為什麼可以那個空氣的轉換速度是這麼低。 下午4:30，本港新增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宗是本地个案，另外2宗就是输入病例。本地确诊个案是一名在机场航空公司贵宾室任职的女子，她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她入了院之后呢都是一个阳性的个案的，还有他都是未有抗体的，还有他的 CT 值都开始有少少跌了，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佢係一個新發感染啦。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咧就討論緊啊，點樣去減少呢個塑膠廢物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馮德雄話：我哋呢個時間就請嚟一個環保組織嘅代表。電話旁邊有綠領行動高級公共事務主任黃文軒啊，黃文軒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 都知道10个环保团体咧，就寻日发表咗一个咧，就住即弃餐具所做嘅一个调查，可唔可以请你讲下个发现呢？ 咁寻日我哋就10个环团咧，就联合为咗政府啱啱推出嘅一个管制塑胶餐具，去做咗一个记者发布会啦。咁主要个 message 咧，都系希望同翻政府同埋公众讲啦。咁政府今次个諮詢文件咧就話，2025年咧會實施第一階段嘅管制膠餐具。咁我哋環保團體都會覺得2025實在太遲啦。咁包括綠色和平咧，佢哋做一個調查，就係話其實第一階段禁嘅咧，亦都只係即係所有餐具嘅大概不足50%啦。咁其實另外一個組織咧，都有團即係調查發現，其實咧市民咧其實係 ready for 是被循用餐具噶啦，咁就我哋最想還是最希望嘅咧，都係政府2025前咧就應該要完成2個階段，即係要禁曬所有嘅即棄塑膠餐具咯。 嗯，嗱，而家政府就住呢、這個管制即棄餐具做緊諮詢啦，咁所以你都頭先都講到話係關於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嘅分別。嗱，其實睇翻佢哋而家嗰個諮詢個建議咧，第一階段咧其實基本上都禁曬所有嘅。譬如飲管啊，進膠嘅叉啊、刀啊、羹啊、碟啊、攪拌棒啊、發泡膠啊，都禁曬噶啦，即係無論堂食外賣都禁曬。第一階段其實未禁嘅咧，就係、是杯啦、杯蓋啦、食物容器蓋嘅一啲外賣嘅一啲呢啲嘅器具。你覺得其實咁樣係咪都仍然唔夠，需要一次過好快地下全面都禁曬呢啲嘅外賣膠餐具咧？ 咁我哋用即係常理角度去睇啦，咁其實你會發現第二階段禁嘅餐具咧，其實嗰、那個體積都係大啲嘅，即係講緊攪拌棒啊、飲管係一啲比較細體積嘅塑膠啦。咁但係其實你話杯啊、膠碗、膠碟呢啲先係即係最阻礙我哋堆填區嘅一個即係膠嘅餐具啊嘛。咁 咁其實譬如昨日綠色和平嗰個調查都係發現啦，即係如果係第一階段禁嘅咧，其實係唔夠五成嘅嗰一個，即係佔所有即係所有餐具。咁即係第一階段五成都唔夠，咁但係第二階段係政府嘅諮詢文件，其實我第一段時間表都未睇到嘅。咁喺個諮詢文件入面，我都睇唔到政府會點樣逐步去喺呢四年啦，即係2021到2025，甚至更遙遠嘅第二階段都好，我哋都未睇到政府係點樣去逐步去即係解決無論係業界嘅抗商或者係華團嘅要求咯。 嗱，業界嗰個反對嘅聲音，我相信你都清楚噶啦，就係、是第一就係成本會高啦，係咪啊？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唔係好清楚邊一啲嘅環保嘅餐具先至會符合將來嘅要求。咁你點樣回應佢哋呢個關注咧？ 係啊，呢、這個我哋都理解嘅。咁我哋其實環團嘅立場同即係業界個立場都唔係對立嘅。咁我哋希望其實政府啦，即係既然推出呢一個諮詢文件，亦都係禁曬塑膠餐具同埋啲可降解嘅生物塑膠，其實都會禁嘅。咁但係的確啦，業界會覺得我煮飯嘅啫，點會知道即係啲膠點樣分類？咁呢個就係政府最需要去介入嘅地方咯。即係無論係一個認證系統定係。甚至你話成本高係咪必然嘅呢？如果政府係願意牽頭去投資一啲冇塑膠嘅餐具嘅替代品市場，咁其實業界嘅抗商咪迎刃而解咯。咁甚至係一啲可重用嘅餐具，即係一啲租借服務，其實我哋見到外地有好多例子嘅，即係譬如台灣都會有政府牽頭去做一啲嘅，甚至同一啲大型嘅送外賣嘅平台合作，就是、用一啲可重用嘅，即係我主要分布咗，即係我俾一個可重用嘅餐具 A 鋪頭，咁其實我攞去 B 鋪頭都還到嘅。咁但係呢個最需要嘅就係一個統一嘅機構係去一齊去牽頭。咁呢個其實都係政府嘅， 但 係 而家就 希望一齊去咁樣做。 好啦，但係而家完全見唔到政府喺呢方面有啲即係比較大眾注意到嘅動作做出嚟。 是啊，的確，所以我哋其實亦都同業界都會其實一樣要求政府係應該必須有啲承擔咯。即係咁大份諮詢文件講到香港其實真係情況好嚴重，每日係全年係棄置146億字嘅。咁但係個時間表即係定咗2025呢條線啦。咁但係點樣逐步去到呢樣嘢咧？點解要等四年咧？四年政府會做啲乜嘢咧？咁禁完第一階段之後，仲有成五成嘅餐具未禁，咁嗰啲先係重頭戲喎。即係業界都好concern話，我紙兜點樣裝熱湯啊？呢、這個我哋係非常之理解。咁但係即係政府都要 set 個目標出嚟。咁唔論佢係咪真係發展啊，咁其實市場都會因應你個目標而衍生一啲嘅運作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唔頂出嚟嘅話，咁業界咪又係即係企喺度咯。咁呢個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 嗱，關於成本嗰個問題咧，頭先唔知你有冇聽到，我都有個即係我都有幾有趣嘅點，因為大家都講成本。業界都講好多成本，但我見到即係不同嘅報道咧，引述業界對嗰個成本嘅估算咧，其實都幾參差，我可以咁講嚇。有人就話，我見到有人就話三四成，有人就話超過五成，起碼有啲就一倍，有啲零售嘅就話幾倍咁樣。咁其實呢一個係咪即係反映到喺過去一段時間，當呢個全球嘅環保潮流啊，這個大潮喺度好澎湃咁進行嘅時候咧，其實香港無論業界同埋政府都冇正視過呢一個問題。不過到而家咁就見到，咦，我哋真係落後咗其他國家好多咯，其他地區好多咯，咁就急急推出啲措施。你覺得有冇呢個情況？點解到而家我哋作為市民或者業界或者啲環保組織都好，都冇法子話到俾我哋聽，究竟我哋推行呢一個全面減塑嘅政策，究竟我哋嘅付出嘅代價係幾多？你同唔同意呢個睇法咧？ 我同意啊。咁其實所謂嘅成本，大家估算唔到升幾多咧，其實正正就反映咗而家呢一個環保餐具嘅市場，因為即係其實有各方各面嘅認證㗎，甚至我哋相熟嘅業界都會同我哋講話，喂，呢啲嘢佢識我唔識啊，即係我俾人呃咗我都唔知道。咁呢個就係政府應該要即係牽涉嘅地方咯，就係點樣去統一去 統整或者俾個認證，或者係點樣去牽頭去處理。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政府應該俾到業界同埋環團一個信心咯，即係唔係單單話我禁就禁啦，但係其他嘢就有個市場自己發展啦。咁係唔可能嘅，因為即係市場上面有千百萬種嘅，即係聲稱自己有幾環保嘅唔同程度嘅環保嘅種類。咁但係而家你，譬如我定到個界線係50分啦，咁你都話俾人睇個分數係點樣計噶嘛？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最擴張嘅地方咯。 嗯，其實睇翻咧，即係其他鄰近嘅地區啊、國家啊咁、嗯，香港嘅一個減數嘅進度係咪比其他地方慢呢？ 係啊，的確啊，即係我哋睇翻法國同加拿大啦，咁其實佢哋係已經2021即係今年咧已經開始禁啦，咁法國係禁緊全面使用即棄發泡膠啦，即係其他嘅餐具都係禁曬㗎啦。咁加拿大都係會有外地有啲即係好明確嘅時間表嘅。咁甚至譬如鄰近嘅台灣啦，即係點解講台灣就係主要即係我哋嘅食物文化比較接近啦，都係會有湯啊。咁但係其實佢哋已經係上年已經禁緊監管啦，咁嚟緊2025同2030已經係要求全面禁曬所有㗎啦。咁我哋起碼睇到個時間表咯。 OK， 阿黄文轩啊，由于我哋就嚟听呢个5:30新闻啦，不如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好嘛？ 好，唔该， 多谢你。咁我哋就倾紧咧，就系政府嘅一啲减少塑胶废物嘅蓝图啦。咁而家就就住管制即弃嘅餐具咧，胶餐具咧就进行咨询啦。但系仲有其他动作咧，都系政府咧就系准备出招噶。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分别是1宗本地同埋2宗输入个案，全部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少于5宗，当中冇本地个案。新增的本地個案患者是居住在東涌日東二村美日樓的47歲女子，她在機場國泰航空貴賓室從事樓面工作，衛生防護中心不排除她在接待轉機旅客時受到感染。女患者有大約30名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檢疫，潛伏期曾經到訪的15個地方納入強制檢測。美日樓接受檢測的1600多人沒有發現確診者。新增2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是1名從英國抵港已經接種2劑復必泰的旅客，以及1名由阿曼經迪拜抵港的旅客。港大研究發現，接種科興新冠疫苗之後，患貝爾面癱風險有所增加。有關研究已經在醫學期刊《刺針傳染病》發布。港大研究團隊分析了今年2月疫苗接種計劃開始之後至5月初的醫管局相關數據，發現大約450000名已經接種首劑科興疫苗的市民之中，有28人被臨床診斷為貝爾面癱。至於接種首劑復必泰疫苗的大約530000人之中，就有16人患貝爾面癱。團隊認為，接種新冠疫苗益處仍然遠超過不良事件風險，又指出今次的發現需要更多不同地區研究印證。日本東京都新增4377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比上個星期二增加大約1700人，累計超過286000人染疫，再多8名患者不治，累計2348人死亡。東京都的重症患者增加至276人，連續8日創新高。日本政府決定今個星期五起，將慈城、栃木、群馬、靖江、京都、兵庫、福岡7個府縣納入緊急事態宣言，連同在月底屆滿適用於首都圈東京都、神奈川縣、崎玉縣等6個都府縣的緊急事態宣言一並延長至下個月12號。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不是重建。发言人华春莹说，这个倒也是句实话，因为无论是在伊拉克、叙利亚还是阿富汗，中方见到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美国的力量和作用是破坏不是建设。华春莹又说，注意到拜登在讲话之中说不会再犯对别国内战投入过多精力，通过无休止军事干预重塑其他国家的错误。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对他们动接军事干预、穷兵黩武的政策做出认真的反思，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在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车多，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观塘道来回方向近启业村是车多挤塞，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彩虹村。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宝达村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驾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啦。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泰苑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现在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上二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至去大清，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弃，你身后有很多香港人支持紧你哋。 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的心中有着你。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討論緊一啲嘅減少塑膠廢物嘅政策啊，咁而家政府就就住管制即棄膠餐具咧就進行公眾諮詢啦。咁嚟緊咧亦都報道話咧，係政府係做緊一啲全面管制即棄塑膠嘅一啲公眾嘅諮詢喎，咁可能遲啲咧就會推出一啲嘅諮詢文件啦。咁管制嘅可能係一啲商場嘅遮袋啦，一啲嘅棉花棍啦等等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嚇。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個環保團體綠領行動高級公共事務主任黃文軒咧傾緊噶，請翻佢出嚟先。黃文軒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 系对于头先我引述嘅报道啦，就系政府就系就住全面管制呢啲嘅即弃嘅胶用品啊，咁就系做一个嘅公众参与嘅活动啦，同埋迟啲会做咨询咧。你哋点样睇噶？ 咁我哋当然觉得呢一啲咨询或者管制其实应该系昨日嘅事啦，即、就、系、是、越早禁越好啦。咁亦都不过都好乐见，即系政府终于可以跟翻呢个即系世界嘅大趋势啦。咁塑胶呢啲尤其祸害香港同埋即系地球已经系唔系新鲜事啦。咁、希望即系可以尽快有一个清晰嘅时间表。 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如果管制即弃胶餐具吓，咁啊饮食业界已经有好多嘅疑问啦，包括有咩嘅替代品啦，佢哋嘅成本要上涨几多啦。如果真系全面去到管制呢啲唔同行业嘅一啲塑胶产品嘅时候，哇，好多行业就会走出嚟问啊，咁我哋有咩嘅 替 系啦，我哋点算噶咯？咁你又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唔同行业嘅一啲情况咧？ 明白啊，咁其实头先主持人讲得好好啦，其实佢哋只係有问题啫，其实啲疑惑即係我哋嘅经验自己有疑惑呢，其实解答咗呢，其实即係业界亦都唔係即係遺棄对着干嘅。咁譬如我哋头先讲到话政府可能会禁呢个雨傘胶袋啦，咁其实我哋绿领行动呢亦都係即係2017年呢已经推广呢个减少雨遮即係遮袋啦简称。咁其实遮袋呢即係看似好重要啦，即係你生咗把遮濕立立咁入到去，咁大家方便起见呢，唔想整到成地或者衫濕晒呢，咁遮袋就看似好方便。但係其实喺2017到2021我哋即係推动嘅时间，我哋会即係諗到其实好多替代品，好多方案係可以供商场去使用嘅。即係就算連即係自己使用者唔帶嗰啲細嘅遮袋都唔緊要啦。咁其實有雨傘除水器啦，有地氈啦，其實呢一啲亦都係一啲看似即係其實唔艱難嘅一啲替代品咯，只係需要有人提翻出嚟，我哋啊其實原來可以咁做喎，或者政府多少少嘅態度話啊。我哋都有同政府唔同部門講嘅，即係你哋派遮袋，我不如改用除水器啦，或者改用地氈啦。咁其實政府從善如流嘅話，都對業界啊好有呢個提示作用咯。 我真係想請教你啊，黃文軒啊，因為我自己就做新聞，但係就跟環保政策都唔係跟得好足啦。咁但係我有個感覺咧，就係其實關於環保政策以前咧就係環保團體。就不斷施加壓力，咁政府不斷俾你哋鬧，話做得慢啊，唔理啊，落後啊，咁樣係咪？但係突然間點解喺呢一兩個月嘅時間咧，即係我感覺就即係並拎白冷咁嚟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即係嗱，其實佢已經有一大嘅政策揸咗喺手，仲未完成嘅，譬如係。垃圾徵費啦，係咪？仲未完成，係嘛？咁你跟住就嘣一聲有一個叫做塑膠餐具嘅諮詢，定咗兩個階段，跟住都未完成啫，即係未入肉啊！跟住又再放風，有一個係即棄所有即棄嘅塑膠用具。點呢半年或者呢幾個月嘅變化係咩咧？以你哋喺環保界嘅觸覺，可唔可以指點下我咧？ 冇咁講，即係我自己我哋做緊行動諗啦，即係其實因為疫情嚟講咧，咁亦都係有對我哋生活習慣好大改變嘅，甚至回收行業都好大改變。即係由於中國內地已經好少再收某一啲嘅膠或者紙，其實亦都影響翻香港自己點樣處理翻咧。即係往往我哋嘅回收物都係出口。但係當疫情關係好多嘢斷咗啦，咁我哋個垃圾就堆喺自己個 backyard 噶咯喎，咁會唔會係都促使市民同埋政府開始去正視翻呢一個問題咧？咁好簡單，同我一個即係家庭嚟講， 即我以前可以掉垃圾好方便嘅，但我一个礼拜都唔出门口啦，咁我咪睇住个垃圾喺度堆积咯。咁我相信喺香港个情况都系一样。 但系主要嗰、那个主要嗰个态度嘅改变，似乎喺政府嗰度。 我明白嘅，咁呢个亦都系推翻香港政府，即香港政府见到，即我哋哇啲出口物真系冇办法、啊，即以往我哋都好少自己回收，但系即近来政府嘅政策都见到，其实要喺本地处理嘅。咁譬如以前回收纸可能出口，但我哋而家开始有更加多嘅本地回收场去回收紧本地嘅纸。咁呢啲亦都系某程度上你废物出唔到口而。令到我哋即系要反思翻香港本身点样处理。咁 你当反思得多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源头减废先系最好嘅方法，因为你回收极都系需要地、需要人手、需要时间咁样咯。 你觉得政府突然间加快步伐咧，同国家嘅明确嘅环保目标有冇关系 咧？我谂呢个都唔只系国家的明确目标嘅，咁我哋会见到中国内地系真系有呢个明确目标啦。咁但系其实都我哋都真系落后紧世界嘅。咁某程度上，你要成为一个亚洲国际都会，我哋应该都负上一路嘅责任。如果唔系，直头即系逐啲嚟讲，咁失礼嘅都唔系好事嚟嘅。 好，唔该晒，唔该晒， 唔该晒，黄文轩，多谢你吓。黄文轩就系绿领行动嘅高级公共事务主任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有刘先生喺度，刘生 你好， 你好。 我觉得而家政府就是本末倒置，中文都不懂，因为他咩即器呢，就应该说以即器，就是以前都是用啲塑胶原料食饭啊，就是做餐具的，但是用到现在即是没说即器的，但是现在就用即器那两个字啊，即是用台湾都是用啲玻璃樽啊，就是做塑胶雨褛的啊，即係政府根本佢個原理就係本物倒置嘅。 OK， 好啊，多谢晒刘生嘅意见啦。咁我哋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系18723111，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讲讲，你又点样睇呢个一啲减少塑胶繁物嘅政策咧？休息一阵先，转头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我哋点可以形容一只宠物好嗲？一个正经啲嘅字，我哋可以话呢个动物咧，或者呢只猫或者呢只狗咧，就好 affectionate，affectionate，a f f e c t i o n a t e，affectionate 即系 very loving，loving 亦都系其中一个嘅形容词啦。但 affectionate 就系一个比较常见嘅字。如果一只小猫或者小狗非常黐身咧，你可以用一个字叫 cuddly，c u d d l y。Cuddly， 譬如我可以话 my dog is super cuddly， 我嗰只小狗咧就非常之嗲，同埋咧中意黐身黐细嘅。好啦，咁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討論緊嘅係政府推出一啲減少塑膠廢物嘅政策啊！而家就住管制即棄餐具咧、膠餐具咧，就作出一個公眾諮詢。咁不如我哋都揾嚟一啲嘅飲食業界同我哋傾下啦，馮德雄嚇。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啊，黃家和你好， 大家好， 係。 咁啊，嗱，而家嗰個公眾諮詢係做到一半啦。咁其實咧，就你有冇都聽到一啲業界嘅聲音，係覺得對於呢個嘅減少餐具嘅一個藍圖有咩睇法啊？ 業界當然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同埋睇法嘅。咁始終而家推出呢、這個諮詢嘅話咧，咁都係好事嘅。咁我哋餐飲業界過往呢十幾年嚟，其實都即係喺環保嗰方面咧，都做咗唔少嘅工作嘅，特別配合呢一個議題啦，即係餐具啊呢方面，同埋走數啊呢方面啦。咁政府今次呢個諮詢呢，因為要2025年呢就 立法咁样。咁呢段期间嘅话咧，咁当然我哋系要考虑几点嘅。咁特别系餐饮业咧，可唔可以即时配合到一啲转变咧？所谓转变咧，就系、是、如果唔用即弃餐具嘅时候咧，咁市民如果系譬如话买外卖啊，或者喺餐厅嗰度提供一啲即弃嘅餐具啊。等等嘅情況咧，係可以點樣係作一啲調整啦？咁特別而家現時咧，嗰啲所謂環保嘅餐具啦嚇，咁、啊、我哋其實好多年前咧已經係開始引進一啲環保嘅餐具嘅，咁包括一啲飯盒啊或者刀叉啊之類咁樣，咁呢啲咧亦都基本上咧唔係話完全冇產品係可以代替到而家現有嘅一啲塑料嘅餐具，咁但係當然喺個成本上咧就係、是、貴好多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係全部香港嘅食肆係要禁用呢啲即棄嘅有塑料嘅餐具嘅話咧，喺嗰、那個代用品嗰度究竟係可唔可以有足夠嘅產品係代替到呢？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嘅話呢係有一啲困難嘅。另外一方面呢，成本上亦都係增加啦。咁當然成本增加嘅話呢，可能亦都係轉嫁俾市民㗎啦。咁市民呢亦都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呢，係如果舉例譬如買外賣嘅話，可能亦都係要俾多一啲附加嘅費用嚇。如果佢係需要一啲餐具嘅話，咁當然我哋亦都有好多諗法嘅。但係整體上嘅話咧，我哋都願意配合政府嘅呢個環保政策，因為始終對嗰、那個環境嘅污染啊各方面嚟講咧，都會如果係用大量嘅塑料嘅產品嘅話。只不然係對嗰個環境咧受影響。 黃家華頭先你提出兩個疑慮咧，一個就係啲環保餐具嘅供應嘅問題啦，另一個就係嗰個成本嘅問題啦。我想先請教你供應嘅問題。其實而家全球好多地方咧都已經係陸陸續續禁用呢啲塑膠嘅餐具。咁我唔係好熟悉啦，都係門外漢啦。但係我相信做環保餐具已經成為一個即係比較大嘅產業，因為呢、這、一個走數即係係唔用塑膠呢、這個似乎係一個全球嘅大潮流啦，都唔係今日先開始。點解會獨獨係香港嘅供應有問題咧？ 香港咧係一個特殊情況，因為我哋嗰、那個其實只係一個七百幾萬人嘅城市，其實是一個好細嘅城市，喺嗰個市場嗰、那個供應量同埋供應鏈上嚟講嘅話咧，咁其實喺個成本上咧，其實係貴嘅。內地嘅以往我哋都係已經尋求咗唔少嘅一啲環保嘅餐具啦，咁但係咧。亦都係要經過食環署啊，或者一啲食物安全嘅認證啊等等咁，有啲咧又唔能夠話即係合格嘅，以香港嗰個標準。咁但係咧，國內又可以用嘅，又可以係合格嘅。咁、呢個可能係一個雙重嘅標準。 即係香港嘅標準未必同其他地方一樣，係咪？ 亦都唔係，因為其實舉例一啲飯盒咁樣，過往嚟講，而家發泡膠就應該係禁用㗎啦，這個我哋都舉腳贊成嘅。咁但係咧，一啲發泡膠禁用咗之餘咧，咁我哋又採用，譬如話用蔗渣啊，或者一啲粟米漿啊之類啊做嘅一啲飯盒嘅話咧，其實係安全嘅可以話，咁但係咧唔知點解香港政府咧就設好多一啲其他嘅問題出嚟咧，就 又個分解嘅時候會有啲微膠粒啊嘛，係嘛？ 這個亦都是有一些這樣的情況發生。而微膠粒的含量呢，其實在這些產品那裡呢，在佔的比例呢，其實、okay. 真的很小的。如果說立法要連這些這樣的產品都是禁用的話呢，咁如果全部係100%環保嘅產品咧，喺世界上咧，其實唔係話真係真係咁多嘅。 明白。 咁、如果就算有嘅話咧，其實成本就係幾昂貴嘅。咁、而香港咧，就我哋平時所用嘅一啲即棄嘅餐具咧，咁喺個用量嗰度其實都幾大量嘅。咁基本上我哋對呢啲即棄嘅餐具咧，其實我哋都唔想用噶。如果政府係禁用嘅話， 我因為即時間唔係好多啦，我好快再問埋你個成本。嗰、那個問題啦，因為你業界都好擔心成本上升，就會轉嫁俾消費者啦。但係呢 個我唔擔心，我消費者擔心啫。 係嗱，但係對於個成本嘅估算咧、我睇翻啲報道咧，其實你業界都有好多不同嘅講法嘅。譬如嗱，我見到楊慧醒就講過3-4%，你就話50%以上，有啲就話1倍以上。究竟邊條數先係比較實際一啲咧？ 個個數字都係啱嘅，因為每一個產品咧，佢生產出嚟嘅成本咧，要視乎佢嗰個用嘅物料啊嘛。咁、如果嗰個成本嘅計算嘅話，可能有啲係3倍，甚至係更高嘅成本都有嘅，唔係話50%咁少嘅。咁、 okay. 其實我哋過往咧呢段期間十幾年嚟咧，都一路同環保署都緊密咁樣去傾呢個問題嘅，亦都希望係可以引進一啲真正嘅環保嘅物料。咁但係如果有一啲所謂環保嘅物料，而中間含有一啲好少量嘅塑膠嘅元素喺度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咧就唔應該話即時禁用咯。咁、 okay, 亦都可以係以階段性咁樣去做咯。 好啊，多謝曬黃家和，多謝你啊。黃家和就係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嚟噶。頭先我哋都講到話咧，就係政府都係做緊一啲嘅聽緊一啲業界意見啦，就住再全面去到管制一啲嘅即棄嘅塑膠用品，包括咧就係商場遮袋等等咧，就係聽緊各個界別嘅意見嘅。咁我而家都聽呢一個界別意見啦。咁就係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會長陳志求啊，陳志求你好， 係你好啊。 咁如果政府真係咧想去到禁止呢個嘅商場再派呢個雨遮遮袋啦，商場嘅物業管理會點樣做咧？係咪即係譬如擺一啲另外啲方法俾大家去到整乾把車定點咧？ 我覺得即係如果係任何有一啲環保嘅措施咧，如果係對個社會係有益啊，即係好嘅話咧，我喺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會員公司咧，即係包括就係商場管理嗰啲咧，都係會配合嘅。咁即係比方即係多年前嘅嗰、那個嚇膠袋税啊嚇，咁、或者係嗰啲垃圾徵費啊，咁或者啲垃圾袋啊咁樣啦，咁我哋都係會配合嘅。咁其實而家你都睇到有啲商場咧，就即係當然有啲商場仲係用緊嗰啲膠袋咧，但係有好多咧就已經即係有幾種唔同嘅措施咧，包括咧就用一啲嗰啲即係雨傘嘅吸水機啦嚇，咁、就唔使用膠袋嘅，咁就擺一把雨傘落去，咁即係落去即係遮一遮，咁佢就會即刻會吸咗一啲水嘅嚇，咁有好多商場而家都開始用緊㗎啦嚇，咁同埋咧就喺落雨嘅時候咧，即係你會睇到咧，除咗佢哋用有即係有啲又俾膠袋啦，有啲就係用呢啲吸水機之外咧，亦都係會有一啲即係安排一啲前線嘅清潔人員啦嚇，咁啊喺嗰個即係商場嘅出入口啊裏邊咧，就係即係都會即係去拖乾嗰啲地嘅，因為你始終咧即係作為一個商場嘅管理人咧，都有個責任喺度。如果你個商場係有水濕而導致到即係有一啲顧客嚇即係跣親嘅話咧，即係都希望盡量減低嗰個責任啦。咁所以商場會配合嘅，我相信。 即係你嘅意思係其實係做到嘅，其實冇乜 做到嘅，做到嘅，做到嘅 嚇。好啦，咁我想翻轉頭問你啦，既然是做到的，冇乜大可能，成本会不会加先？因为会减咗反而。 如果你讲成本，就如果你唔用呢啲 胶袋， 呢啲胶袋嘅话咧，即系咪悭咗呢啲胶袋嘅钱啦吓？ 好啦，咁既然 可能要买翻一啲即系嗰啲吸水机咯吓，咁但系咧作为一个即系如果系一个商场，咁呢啲喺个管理成本里边嚟讲咧，占好少钱嘅啫。 系同埋长远计啦，即系温 我嘅温我嘅投资啦。 好啦，咁我想翻转头问你啦，既然系做到嘅，又冇困难嘅。又平咗嘅。 點解你要等政府管制咧？點解而家唔開始做咧？ 有啲人已經係做緊嘅。 點解而家唔全面即係開始？喂，唔好派膠袋啦咁。 嗱，因為咧嗱呢個咧就好多時咧就要睇翻嗰個顧客嘅需要啊。因為咧就啲顧客如果要即係如果佢有咁嘅需要嘅時候，而政府咧嗱我哋不嬲都話，如果政府去立例嘅話咧，呢個相當之好嘅。咁但係咧有啲就會睇住啦，喂有人派有人唔派，咁如果派嗰個咧就會俾人哋即係會感覺到咧，就如果你提供嗰啲 service 你嗰啲服務咧又好似好啲喎， 有啲著數咁好似 係啦，冇錯啦即係有種咁嘅心態喺度啦。但係即係我哋支持嘅，即係。如果你喺呢方面裏面咧，就即係如果係嗰啲雨遮嘅膠袋咧，即係去立法嘅話咧，等於你嗰個固體廢物啫嘛嚇，初時都好多聲音㗎係嘛，咁而家你通過咗之後，咁而家都要即係慢慢都要接受㗎啦係嘛，咁呢個即係長遠嚟講咧，係對嗰個生態、對嗰個環境嘅保護咧係好，特別係喺即係近呢幾年咧，你睇到咧即係有好多即係天災呢啲咧其實即係呢個嗰個氣候嘅轉變啦嚇，呢個唔係離我哋好遠㗎啫。 Okay.好啊，唔该晒陈志求，多谢你吓。陈志求咧就系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会长嚟噶。咁究竟咨询会点咧，就要睇睇咧，就系究竟之后推出嘅咨询文件咧点样写法啦。好啦，我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睇启泰苑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猛业同环球新材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09.31，瑞士法郎0.912，加元1.261，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港金报16,650，比上日收市升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85美元，卖出1794.44美元。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是、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铜锣湾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不过咧车龙有待消散。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泰苑啦，亦都有交通意外。意外亦都清理好，一带仍然都是挤塞的。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上村同埋伟业街近住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喺北角政府合署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啦，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太古广场。喺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啦，龙尾就排到去油站。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慢車，車龍排到去安定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都是擠塞，龍尾就在龍富路近富健花園。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八鄉迴旋處一段都是擠塞，龍尾就在灰沙圍。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 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殘奧之友黎俊熙，我希望點一首陳奕迅的《苦瓜》為香港隊打氣，因為這一首歌鼓勵運動員不怕吃苦，相信會苦盡甘來。 今天先記得聽過人說這叫半生瓜，那意味著他的未年輕不會洞察嗎？到大氣大切將一切都昇華，這一秒坐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到成绩带来的运动热潮，对于运动的关注怎样可以持续下去。体育专员杨德强， 精英的培训制度门槛都不可以太低的，一定是适中，所以不会是所有60个会都会成为这个精英项目，但是那个门槛高定低，以至到是不是有需要调整，我们都会全面去检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来到傍晚的六点四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这里。冯德雄，我们这一节讲一讲关于疫情的新闻。其实早前有一宗就从美国返港的外佣就是确诊的个案，就引起大家关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打了针了，同埋呢佢就係寄一个血液样本返嚟呢，就验喺香港度验抗体。因为根据之前嘅啲规定呢，咁其实係验咗抗体嘅人士呢，係喺中风险地区返嚟验咗抗体嘅人士，又打咗针嘅人士呢，佢个检疫期呢係可以縮短到7日咁少。咁呢位外佣呢，咁就喺酒店度检疫咗7日啦，咁但係之后呢第12日呢个样本先至验出有阳性， 兼且已经离开咗酒店㗎 啦。係啦，咁涉及仲要涉及一啲变种病毒株，同埋呢就喺社区度呢就去过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呢亦都好多地方啦就係要检测啦，咁都引起一啲嘅关注。咁有啲嘅医学界呀专家就认为呢，咁其实呢个系咪一个漏洞呢？因为验完抗体之后不代表他呢是没有这个感染甚至传染其他人的一个风险。所以当初呢就是容许一些人士呢就是验了抗体打了针，在香港缩短检疫期到7日，是不是一个漏洞呢？ 当时中央政府公布这个措施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本地的专家呢都已经提出质疑了，究竟是不是应该放宽到最短 嘅檢疫期係七日啦，咁樣咁啊，政府亦都自從出咗呢啲個案之後咧，政府當然亦都係要面對嘅。咁啊，林鄭月娥行政長官今朝咧喺佢嘅行政會議之前嘅記者會咧，就已經預告咗咧，政府今日稍後咧係會公布收緊檢疫嘅措施。咁第一就唔會再以抗體檢測嘅結果作為呢個縮短檢疫期嘅基礎啦。第二咧，亦都咧係除咗一啲低風險地區之外咧，其他人士嚟到香港嘅檢疫嘅期限咧係不會少於14日，咁都算係一個快嘅反應嚟噶啦。 咁呢個嘅即係我都要睇密切留意住啦。究竟今日政府幾時會公布收緊？係啊，暫時都未見到幾時會公布呢個收緊入境人士檢疫安排嘅宣布咧。咁呢個咧都係基於咧就尋日咧有啲專家嘅意見㗎。咁啊，尋日咧衛生署核下嘅科學委員會咧就係討論咗呢方面嘅問題啦。咁啲專家都講到話咧就係、是、見到咧 Delta 嗰個變種病毒咧，咁其實就出現咗唔同嘅一啲變化啦嚇，包括咧就係、是。見到咧，就係其實近期咧好多輸入嘅個案，就算咧打咗針嚇，都仍然咧係有啲確診嘅個案啦。咁就所以咧，專家咧就係亦都建議咧，就係啊，不如咧，就算嚇中低風險嚟香港，就算驗出抗體。檢疫期咧都建議咧係去到只能夠咧去到14日嚇，就唔好7日咁短。咁呢個咧就要稍後咧就有待咧政府去到落實呢個措施啦。 咁當然即係頭先我講就話今次政府都急急作出一個係改變啦嚇，即係修改個措施，但仍然咧不免係坊間都會有人質疑或者會問咧，喂，當初呢一個專家顧問委員會建議同埋政府同意放寬呢個檢疫嘅期限。會唔會係急咗啲咧？ 咁尋日咧就係中大嘅學者許樹昌有個講法咧，就係話當時咧嚇將嗰個嘅檢疫期減至7日呢個決定咧，係當時開會咧就未有數據嚇。咁、當 Delta 咧亦都未喺全球散播。咁、隨住數據更加清晰咧，相信而家嘅建議調整咧會更加安全啊。 咁林鄭月娥今日亦都講咧，就係話當時因為嗰、那個。數據咧仍然係未清楚，咁咧佢亦都要回應社會對於個檢疫期嘅訴求啦，佢哋嗰個意見啦，所以咧係作出咗呢一個係改變咗放寬咗個措施，咁啊，但係而家仍然我哋都係等緊咧政府究竟最後個公佈，究竟係嗰個修改或者嗰個收緊係點樣做法？ 不如我哋呢个时间咧都请嚟一位专家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就系寻日都有份开记者会嘅其中一个科学委员会嘅主席，就系、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主席刘宇龙教授啊，刘教授你好， 系你哋好， 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多次，即系点解专家寻日会觉得就算验到抗体打咗针，都仍然系最少检疫14日呢个安排咧？ 咁琴日许教授都有解释到啦吓。咁我哋分析咗嗰52個即係輸入個案都係打咗針嘅，咁 四月到而家 有88% 嗰啲咧，就如果啊喺第七日嗰陣時咧就可以檢查到出嚟，咁換言之咧，大概有12% 係第七日之後先檢查出嚟嘅，咁為咗能夠連咗12% 都能夠叫做喺檢疫。个地方里面揾到出嚟咧，咁所以嗰个建议咧就去到14日咁样样。咁呢啲咧就基于由四月到而家再重新检定个输入个案嗰52都系打咗针嘅。咁当然喺里面啊，许教授都同大家解释咗啦，因为上一次讲嗰个缩短到七日咧 ，Delta 仲未系即系变为主流嗰个变异株，咁而家已经肯定系啦。咁如果我哋真係唔小心呢個 Delta 入咗嚟香港嘅話咧，咁喺我哋而家個接種率仍然偏低，雖然都比之前幾個月好嘅，真係偏低嘅，即係打完兩針嘅真係未夠50%，咁我哋覺得呢個太過危險啦，咁就希望再將佢叫做收緊啦嚇，咁就能夠使到我哋再買翻多啲時間。譬如4個月、6個月之後，如果我哋個接種覆蓋率係去到，琴日都有講啦，係80-90%啊嘛，係嘛？不可以90-10%啊嘛。咁如果80%就開始去諗90%咧，係咪通關？如果十足打曬，咁啊，梗係唔驚啦。即大概個概念就係咁樣樣。 咁但係點樣解釋當初即係六月你哋嘅決定呢，即係覺得可以建議驗到抗體就縮短檢疫期至七日呢個決定，有啲人都問返啊，其實係咪當初決定錯或者係一個漏洞呢？ 哦，咁呢個就唔係錯與對嘅，咁譬如你而家講六月，而家已經係去到八月底啦，咁已經有兩個月嘅時間嘅推移，好多嘢都會改變。咁當時 Delta 都未係一個主流啦，只不過之後有一個 Delta， 甚至乎都未去到晉升到一個受咁大關注一個 BU 啦。咁當然輸入嘅個案肯定會有危重啦，係咪？咁諸如此類咁多樣嘢加埋，咁所以去到而家八月，咁當然一個修正係絕對正確嘅。咁當時點解有咁嘅考慮會縮短呢？亦係因為即係社會嘅期盼啦，亦係希望有一個誘因等多啲市民去打針啦。咁當然我唔係話而家唔需要去誘因去打針，絕對仲要係需要嘅。咁但係而家你都見到個勢頭喺過去嗰幾個星期算係都唔會太差。咁已經我叫做過咗一個叫 tipping point， 就 50% 係打第一針嘅。咁如果我哋能夠再堅持落去到75% 就另一個轉折點啦。因為呢去到嗰度呢，我覺得香港嘅市民真係認真點樣你氹佢都唔打嘅話呢，希望係會少過歐美嘅。咁你見到歐美啲好快脆升到某一個地步呢，佢就塞咗喺度㗎啦。咁譬如以色列又係。咁英國就好啲。因為可能死啲人多啦、等等。但美國個地土地太大啦，咁所以有啲人真係見唔到咁多死亡人數，咁所以佢有啲州份真係好低，得三成係打咗針。咁如果香港係一個咁細嘅城市啦，咁通訊好發達，咁過往打疫苗個經驗都唔錯㗎。譬如老人家嚟講，打呢個流感疫苗真係超過九成㗎。咁所以我希望，如果當然公眾一定要即係明白打呢個疫苗即係對老人家係至為重要。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買多啲時間俾老人家去改變佢哋嘅諗法，去接種呢、這、一個疫苗，好似接種流感一樣嘅話，去到八成九成，我哋就會放心好多咯。否則你真係再放寬，雖然整體社會似乎個接種率往上升，但係永遠最驚嘅就真係 都未到應該有個水平 係嘛？係啊，如果個老人家你而家80歲以上打咗一個單位數字嘅5.56% 嘅啫，係70歲以上咧兩成松三成。咁如果真係喺即係老人院嗰度一個爆發，那個死亡嗰、那個嗰個數目係會驚人，真係好多人驚㗎。 嗱，劉醫生，我想翻去問翻嗰、那個就是、你哋個委員會嗰個決定嗰度啦。我完全理解，因為咧而家嗰個你都解釋得好清楚啦，因為個病毒嘅變化好快。系个，亦都就每一日翻嚟嘅信息都系会有新嘅变化。咁你话我哋一个所谓 layman 啊，坐喺度旁边学，要求我哋啲专家要真系做到每一个决定好精准，同埋好有前瞻性咧，的确系即系我觉得系要求太高，亦都不切实际，好难嘅。但系我想问咧，就系头先讲你话我哋六月嘅时候作出呢个决定，但系我哋八月先实施。系咪？即系中间有个时间差嘅。咁我哋 系啊。 咁我哋中间而家个疫情变化咁快，我哋中间个决策个过程同埋嗰个反应嘅过程，系咪可以灵活啲咧？ 嗱，咁样样你要知道委员会个权力系俾意见嘅，我哋唔能够即系作出行政上嗰、那个所谓安排嘅。咁譬如你作出一个决定，咁当然有好多嘢即系。我哋叫做譬如衛生署去推動嘅，佢一定要睇到原來真係推動得到。我哋唔可以話譬如琴日我哋講佢今日就即刻做得到。咁佢當然要安排如果你又去返14日，咁人哋 book 咗酒店嗰啲點呀，咁要 book 唔到酒店又點呀，嗰啲人又去邊一度呀。咁所以你每一次嘅決定去到安排到去落實呢，係會有一個時間差嘅。 我就係擔心呢個時間差會唔會就係即係喺而家個疫情變化咁快嘅時候會導致多一啲問題，我哋會可唔可以有一個更加靈活、更加所謂 efficient 嘅方法去做咧？ 係，琴日委員會好比較激烈嘅討論啦，否則講一個議題都講成兩個鐘出嚟見到啫。咁其實我哋都有提到嘅，咁譬如如果呢一啲有啲決定真係可以即係政府先一路收嗰啲數據嘛，咁要叫專家再坐低 開 個會，咁你又要好多日噶嘛， 係 咪？集齊人再傾完又要有一個決定。 咁所以我哋都俾咗即係衛生署或者政府咧一個彈性，咁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即係將嗰個日子啊點樣縮點樣長啊，可以從佢個行政安排加埋佢哋手裏面嘅數據而作出某一啲嘅決定。琴日都有咁樣提議過㗎，係啦。當然嗰啲唔會寫喺嗰個我哋叫做recommendation 俾市民啦，咁嗰啲係內部。所以 但你哋都察覺到呢、這個即係呢個可能嘅問題出現係咪？ 一路都會有㗎啦，政府所有嗰啲決策其實你好多唔同嘅委員會你講咗之後，咁政府可以唔採納，係可以採納，採納一部分可以唔係即時採納，可能唔知幾多個月之後再採納，呢啲完全都係即係常規嚟嘅。 OK。 嗯，教授都想问翻你关于打针嘅问题啦。咁其实而家专家都发现到咧，就算打咗针啊，对付而家嘅变种 Delta 病毒咧，咁就算其实打咗针嘅人咧，就同冇打针嘅人体内可以有嘅病毒量咧，系同样地高噶，亦都有同样嘅传染力系传染俾人。咁所以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有啲医学界嘅人士就话啊。咁樣其實疫苗氣泡仲有冇意義呢？因為疫苗氣泡係講緊呢，就係打咗針嘅人士可以喺即係佢哋嘅，譬如佢哋可以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可以多啲人一齊食飯啦，可以一齊進行一啲冇戴口罩嘅活動啦。但係如果真係其實個病毒量係一樣咁高，一樣咁嘅傳染力嘅時候，呢、這個有啲人認為呢，就係即係疫苗氣泡嘅概念基本上係已經係爆破咗。你點睇呢個講法呢？ 嗱，個爆破咧就未爆破曬嘅。嗱，不如我再講翻第一個即係信息先啦。我希望市民聽清楚啦。我琴日都講得好清楚，咁報紙都唔差嘅講得。嗱，咁 Delta 病毒當然而家現今譬如香港嗰兩隻疫苗喺保護重症、保護佢唔好死亡或者入 ICU 咧，係絕對可以嘅，絕對冇問題嘅，係八成幾九成嘅。點解咧？是因为你保护你有冇重症，系乎我哋嗰个免疫反应，系叫做 T 细胞。 嗯， 咁而家咧个 T 细胞嘅反应咧，基本上系唔会因为嗰个变异株而有所大幅度嘅减低嘅。咁所以到最后咧，保护你唔好死，唔好入医院，唔好入 ICU， 唔好闻氧气咧，就是、个 T 细胞嘅反应。 嗯， 而防止个感染或者将个感染你感染咗之后再传翻出去咧，就系嗰啲所谓抗体啦。尤其是啲中和抗體咁樣，咁嗰個咧就會受變異株而影響得比較頗大嘅。咁所以你而家見到譬如伏必泰、BioNTech 咁之前個次組株或者 Alpha 係唔錯嘅，而家咧就可能跌到即感染下，我唔講緊重症啊，可能跌到兩三成、三四成。咁科興可能因為你已經嗰個所謂抗體已經冇咁高啦，咁可能都係比較冇能力去阻斷嗰個感染嘅。咁呢個第一點。咁絕對要市民要明白，唔好話因為有感染咗唔去打，千祈唔好，因為打咗之後咧就個人嗰個保護係仲係八九成或者九成以上嘅，嗰啲就係 T 細胞嘅所謂保護，唔會受變異株而有所太大嘅改變嘅。嗱，而家講翻啊個即係嗰個氣泡啦嚇，咁嗱咁頭先講嘅有啲啱，有啲唔啱，咁係。一樣係即係點樣講啊？打咗針同未打針個病毒量係似乎一樣，但係打咗針嗰啲人咧，佢頭嗰兩日個病毒量似乎係同未打針嘅差唔多，但係佢減退嗰個速度咧極快嘅。點解咧？就係個 T 細胞就激活咗啦，一兩日之後激活，佢就會將嗰個病毒喺你個身體裏邊嘅增生就好快脆下調。咁所以咧，我哋叫做佢嗰個時間會好快脆就會去到。冇，咁而如果冇打針嗰啲咧，就要經長啲時間先會去到冇。咁嗰個從個時間角度咧，佢已經會減低咗個總體病毒量，時間嘅病毒量減低咗，咁佢傳播出去個風險已經減低啦。呢個好重要嘅概念嚟嘅。 OK， 咁呢個真係太重要概念，好多人都冇明。 明白。 咁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咩咧？你打咗針之後咧，惹到呢一個 Delta 咧，會有好多人。是没有症状，昨天我都讲了的，或者是症状很轻的。那如果你没有打针当然不会这样、就等于没有打针一样，那个似乎你自己本人是怎样，那个病情是有多重，如果老人家的重到你都不信啦、那总之你是没有症状或者很细症状的人，相对有症状的人呢，那个病毒量是低一点的，在 Delta 都一样的。那所以你说100个人如果你打了针得，你好 得一個半個係有症狀，而大部分係冇症狀，當係咁啊。你冇打咧，就啱啱調翻轉。 係。 咁啊，變咗你打咗針個病毒量都係會低咯。咁所以咧，有好多呢啲所謂細微精，即係比較精確啲嘅，真係好難同市民解釋。 明白。 所以你都解釋得好清楚。 係啊，係啊。但係劉教授想理解一個問題就係咧，頭先即係明白嘅，即係打咗針咧。面對住病毒咧，可能個重症機會係低咗啦，病徵可能少咗啦。咁、但係佢如果仍然係帶有一定即係同樣地高嘅病毒量嘅時候，即係可能佢之後佢會少咗都唔定啦。但譬如呢一刻佢帶住即係同一個病毒量高，佢對住一啲冇打針嘅人，佢傳染咗啲冇俾啲冇打針嘅人，就可能對冇打針嘅人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嚟嘅咯。咁所以我哋嘅疫苗氣泡。是不是一定要打晒针的人才可以享用那个疫苗气泡，而不是譬如说我们可以打针不打针的人一起譬如、放宽一台的人数，或者是学校就算七成师生打针都好，可以即是全日面授，都仍然这些是有风险的，是不是呢？ 我当然风险不会去到零的。所以呢、其实现在譬如在以色列的经验、当然美国根本很多地方都打不到三成，不要理他们了。譬如英国那些都已經顯示俾我哋，你打針係兩條腿嘅一條腿，另外一條腿咧就係、是、我哋嘅而家所謂嗰、那個戴口罩啦、洗手啦等等咁樣樣。咁嗰啲咧，我琴日都講咗啦，絕對唔可以一次過就放棄曬嘅，就要循序漸進咁樣樣。你打到八成嗰時，開始諗下邊啲可以放鬆啲啲，去到九成咧又再好啲啲，希望就真係國家同埋地區之間可以多啲開。开通我哋叫做通关啦吓，咁、否则呢个社会冇能够复常嘅。咁、我觉得呢啲嘢咧唔系一个黑与白嘅，系一个循序渐进咁样去做嘅。 但最后想请教你教授，香港而家具唔具备即系同一时间可以打第三针嘅条件，或者应唔应该点做？ 我琴日都有讲过噶啦，咁我都觉得科兴咧去到九月份，我哋多啲数据，因为而家喺科兴公司头个个批嗰啲人咧已经开始打咗第三针，咁。通常我自己覺得根據那些數據呢，就應該打科興那些，尤其是老人家同埋那些高風險成日都會碰到即可能感染的人啦，即譬如在機場做啊、醫院做啊、在廣口那裡做的人呢，就應該大概在10月到11月到呢就可以給他們打第三針。咁我計過條數㗎，咁、科興 7.5 個million 咧應該足夠俾呢班人打，甚至乎打開嗰啲全部打第三針都有咁樣嘅機會。 唔該曬，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啊，多謝你，我哋聽聽七點鐘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完成好东京残奥会的参赛任务，要向中国奥运代表团学习，在东京残奥会上赛出高水平，赛出好成绩，赛出好形象，实现安全参赛，展现精神，增创佳绩，传递友谊，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代表团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起分四批前往东京参加残奥会。东京残奥会将会今个月24日至下个月5日举行，共设有22个大项。天气概况：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意外啦，就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另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龍尾在羅福道，龍翔道西行上去獅隧，車龍斷斷續續排到觀塘道近牛頭角下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在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出去觀塘方向較早時在管道之內曾經有壞車清了場，不過車龍就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電話機樓，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就排到觀塘繞道近九龍貨倉。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啦，车龙排到去船街。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段车多缓慢，龙尾接近御港湾，反方向去观塘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一段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常怡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都仲系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将会申请拨款，加快兴建体院的新设施大楼。港队剑击总教练郑少康： 张家朗今次攞冠军只是一个催化剂嚟嘅啫，更加令到呢件事快啲落实同埋加快建设步伐。 港协暨奥委会的副会长霍启刚： 科研医学购买器材呢个系重要，但更重要长远嚟讲，真系专业化同产业化。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做运动不一定要等奥运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梁礼勤。做运动之前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准备好，就是要热身。紧要啊，因为拉松啲筋啊，关节更灵活，就减低受伤的机会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同你过运动员。 言不自由，言不管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和馮德雄在這裡。馮德雄，我們看看今早是特首林鄭月娥在行會之前就見記者，就有記者就問到他有關於民陣解散的問題，特首就答完之後就開始講另外一些話題，就包括就話拉闊啲講，就話香港很多公民團體、專業組織和學生團體，就話就是鼓勵就每個團體都應該按住佢嘅宗旨喺唔犯法之下咧運作，但係如果咧知道呢啲嘅團體運作偏離宗旨，譬如一個專業型團體應該做專業嘅事，但係佢就冇做專業嘅事，被政治騎劫或者凌駕佢嘅專業咧，特區政府唯一嘅取向就係宗旨同佢嘅關係，咁就以教協早前嘅例子啦。咁佢就咧點名就另外一個團體啦，就話近日咧就有喺坊間咧有好多人討論咧呢個香港律師会，咁如果吓佢被政治凌驾佢嘅法律专业嘅话咧，特区政府亦都同样会考虑同佢终止关系。 咁當然呢一番説話嘅背景咧，就係、律師會咧下個星期就會舉行理事會嘅改選啦，就會改選五個理事。咁亦都咧就係、從坊間嘅分析咧，就有所謂專業派同埋開明派之爭啦。咁其實咧喺林鄭月娥今朝早見記者講出呢一番説話之前咧，喺上個禮拜禮拜日啊，啱過咗去嘅，即係琴日。咁咧就《人民日報》咧，亦都係有一篇文章啦，就係、特別咧係講到律師會嘅角色，就話咧香港律師會咧正係面臨係關鍵嘅抉擇，亦都引述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之資深大律師嘅説話咧，就係話香港律師會咧係唔應該步香港大律師公會嘅後塵，選擇以政治化嘅選舉嘅方式淪為政治化嘅團體，咁亦都認為咧。香港律師會咧係應該展現貢獻香港撥亂反正嘅堅定嘅意志，體現貢獻香港由亂及治嘅堅定嘅決心。咁香港律師會咧就可以找住歷史嘅機遇，真正成為行業協會嘅旗艦，進一步提升佢嘅地位，抬升佢嘅份量。嗱、咁就係、無論係《人民日報》呢篇文章，亦或係特首今朝早所講嘅説話咧，亦都可以見到咧，無論係北京方面啦，同埋係香港啦，對於即將嚟臨嘅呢一場律師會嘅改選咧，都係相當重視 嘅。咁其實《人民日報》出咗評論文章之後咧，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亦都係咧係有一個嘅網址咧，就係、有一啲類似咁樣嘅意見。佢都話咧，就係、同意咧，就法律團體應該保持專業而唔係政治化，就話咧係應該要讓專業歸專業咁去回應業界同埋社會嘅期望。佢話咧可以讓法律界咧繼續有效咁落實專業同埋執業兩方面嘅自我監管制度，開闢廣闊天地，迎接光明未來。咁所以咧都見到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呢個背景啦嚇，咁就見到咧就係、下個禮拜嘅律師會咧就會改選部分嘅理事啦。咁究竟呢一切嘅言論又同埋呢個嘅理事嘅選舉有冇關係咧？咁因為咧就係近期都有啲嘅傳媒去報導翻咧呢幾名即係、一啲參選嘅理事嘅一啲個人背景啦嚇。咁有啲人都發現到咧就係、其中一啲嘅參選人咧就被視為開明派啦，就曾經都接受過美國報章訪問啦。就話咧係反修例活動期間咧，就話警察嘅暴力咧不斷升級啊！咁呢啲嘅言論咧就被視為一啲即係都即係一啲叫開明派嘅一啲參選人嘅言論啦。咁大家會唔會即係呢一切嘅討論啊？會唔會都同呢啲嘅律師會嘅選舉係有關係嘅咧嚇？ 咁但係今次見到雖然外間就有一啲開明派同埋啲專業派嘅。所謂標籤啦，係嘛？咁但係咧，你都見到啲候選人咧，其實佢都幾小心咧，喺嗰個選舉嗰個過程入邊咧，幾小心咧，就係避開政治唔講嘅，亦都避開咗所謂黃藍之爭嘅。咁但係仍然當然就係嘅每一個參選人，佢哋喺律師群體嘅心目中都有佢哋嘅形象同埋佢哋嘅所謂嘅。標籤喺度啦，咁究竟呢場選舉最後嘅發展會係點咧？相信都係大家關注嘅。 頭先我引述嗰位咧，即係參選被視為開明派咧，其實我係講緊即係馬秀雲啦嚇。咁其實佢喺接受一啲嘅傳媒訪問啦、回應嘅時候，佢都話自己係會繼續保持政治中立嘅。咁啊，雖則即係就有人揭翻佢以往嘅一啲言論啦，但係佢都仍然即係堅持話自己係咧即係政治中立嘅咁。咁好啦，而家特首呢番嘅言論啦，咁就話係如果律師會係俾政治凌駕佢哋嘅專業嘅話咧，特區政府會同佢哋咧就係終止一啲關係啦。咁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那见到呢，即是特首自己都讲啦，咁其实呢现在有一些法定咨询组织是有这个律师会所推荐的成员的。咁包括呢就是去负责委任司法人员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啦，管理香港法援制度的法律援助服务局啦，咁在法律上呢都是有律师会所推荐的成员呢就坐在这些的组织入面的。咁如果政府真係咧係斷絕一啲同呢啲法律團體嘅合作關係嘅時候，咁呢啲嘅組織嘅運作啊，佢成員嘅組成咧就可能受到影響。 咁、不如咁啊，我哋呢个时候都请嚟一啲嘅朋友同我哋倾啦。嗱，我哋尝试过联络咧，就系、是、律师会咧就邀请佢哋接受访问噶，不过咧佢哋嘅会长、副会长都拒绝咗啦。咁就俾咗个声明我哋，就系话咧系律师会咧就一直系保持政治中立嘅，咁时刻就同政府有关嘅部门沟通，表达意见咧以改善执业环境吓。咁啊呢、个时候咧，不如都我哋请嚟咧就系、是、业界嘅一位人士去同我哋讲下，对于而家嘅讨论有咩睇法啦。嗱，电话旁边咧就有律师黄学明啊，黄学明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系你好。 点样睇特首嘅言论呢？即系如果律师会俾政治凌驾专业，就会终止关系。首先，律师会而家系咪俾政治凌驾专业呢？而第二，即系如果真系终止关系嘅话，系一个咩嘅意义呢？ 我又唔觉得律师会俾政治凌驾专业。我从来我都觉得律师会，我认同律师会嘅声明。即是话呢，从来律师会都是政治中立的。我哋是只讲法治就不讲政治的。所以所有即当然有些社会议题牵涉法律问题，咁律师会咪以法律角度去讲咯。咁呢个从来都不涉政治。我亦都同意特首嘅说法，就是话唔应该喺呢啲专业团体有政治凌驾专业嘅。所以我系同意嘅，即律师会系应该要政治中立嘅。系啊。 嗯，咁但系事实上，我哋有时就真系会见到某一啲嘅律师会嘅理事啦，吓发表佢一啲嘅个人嘅一啲政治见解啦，吓或者喺以前啦，吓即系无论系讨论唔同嘅一啲法治嘅议题嘅时候，都佢有佢自己嘅一啲演绎啦，咁。咁呢啲又算唔算係一啲嘅政治嘅即係呢啲嘅个人啊理事嘅政治立场，会唔会影响到即系律师会个专业性咧？ 我谂嗱，首先每个人律师佢放低律师顶帽咁都系一个人，佢一定都有自己政治立场嘅。咁但系问题佢以律师身份去讲嘢，或者代表律师会去讲嘢，佢最紧要系从法律嘅角度睇咯，唔系从政治去考量咯。咁至于话你话一啲议题牵涉法治，咁当然唔同嘅人会有唔同嘅观点，系有啲觉得咁样系好啲，有啲觉得咁样唔好。咁唔同嘅观点就唔代表话，因此你唔同，我唔同意你讲嘅嘢，所以你就系政治化。咁其实又唔系好合逻辑嘅咁讲法又。 嗯，你觉得特首今朝嘅呢一番讲话，同埋特别系即系啱啱《人民日报》呢个评论嘅文章，对于嚟紧嘅香港律师会嘅理事会嘅改选嗰、那个影响有几大咧？ 嗱，我觉得首先如果特首觉得，即系专业团体或者律师会有政治凌驾专业，咁其实要问翻特首，佢觉得有咩事件系令佢有咁嘅担忧咧？我头先讲，其实我又唔觉得律师会有出现什么政治凌驾专业，从来我都觉得系政治中立呢条底线系守得好稳嘅。咁至于你话嚟紧选举，其实嗱，我冇逐个嘅候选人个政纲去研究啦，但系我普遍睇，其实个个其实都系政治中立嘅，其实。即系甚至可以话，其实个个嘅候选人嘅政纲都大同小异，都系话即系推动法治啦，咁亦都维护翻业界利益，睇下点样将香港建成一个更加好嘅法律服务中心。咁其实无论头先讲话咩专业开明派， 开明派专业派， 系啦，都系咁样嘅说法。其实我又唔睇到，无论今次选举边个当选。其实我都深信一定是会是坚守这个政治中立，即是不会被政治凌驾专业，所以我又不觉得会有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啊。 咁点你点样理解？无论系特首啦、人民日报啦、郑若骅啦、律政司司长，都去到叫做劝诫或者系叫做警告啦，律师会要系即系专业归专业啦，就唔好搞政治啦，就唔好搞破坏等等呢啲嘅讲法咧。既然你覺得即係不嬲都係律師會係守得好穩嘅時候，你點樣理解呢啲嘅評論咧？喺邊度嚟嘅？ 我所以就少少莫名其妙咯，因為不嬲我哋行之以久都係唔會講政治，律師會不嬲都係只講法治。咁我頭先講，其實好多候選人都係以呢個做即係大前提，即係無論其實我就唔好同意話咩專業派、開明派嘅，因為即係題外話，莫非話？唔係專業派嘅就唔係非專業咧，咁唔係個個都係律師，係咪？咁所以就唔咁樣分嘅。其實無論咩派別都好，我相信所有候選人都係會堅守政治中立。咁所以其實就唔需要擔心，所以我又唔好明點解政府有呢個擔憂嘅。 嗯， 咁如果真係啊，即係萬一啦、啊、如果、啊、政府覺得律政司會係律師會、啊、已經係咧係俾政治凌駕，咁啊終止咗一啲嘅關係嘅時候，你覺得最大的影響在哪度？剛才我講啦，即係律師會其實有成員咧，就喺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啦、嚇法援局啦等等呢啲嘅呢啲嘅組織入邊嘅，你覺得有幾大影響咧？會啊？ 咁影響一定係大啦，因為律師係喺成個法律工作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律師會自然係代表我哋差唔多一萬個律師會嘅會員。咁佢喺法援嗰、那個啊意見啊，或者其他地司法任命，咁佢哋意見都好重要。咁你冒冒然撇除一個咁重要嘅持份者，咁一定要有好充足理據先得咯。 嗯， 嗱，如果即系而家即系特首發出咗咁樣嘅一個預告，係嘛？頭先阿李光話警告， 警告啦，我演繹啦。係 啦，咁你覺得呢個咁嘅表態咧？嗱，同埋加上《人民日報》即係嗰個文章就講到即係如果我哋走出一個關鍵嘅抉擇，係走出一個正確嘅方向咧，其實香港律師會咧喺係大有可為嘅，係會提升佢嘅地位嘅，係會抬升佢嘅份量嘅。亦都國家咧有好多即係惠及香港律師嘅措施咧，係陸續出台嘅。嗱，呢兩樣咁樣嘅言論同埋評論嘅背景之下，你覺得會唔會影響到嗰個選舉嘅結果咧？ 因為都係嗰句啦，因為其實所有候選人其實我哋見其實佢哋都冇任何都係政治立場，大家都係希望共同睇一點將香港嘅法律服務做得更好。當然更加緊要推動法治啊，令更多多香港市民受惠。咁從呢個前提，個個候選人都係呢個作為政綱嘅大方向。咁如果政府又好，其他嘅報紙又好，覺得你應該選埋一個嘅候選人先叫做好啲嘅，咁可能佢要具體講清楚啦。究竟佢覺得邊一個陣營或者邊幾個候選人係佢哋屬於覺得希望見到？咁當然問題呢個最尾決定權交俾律師會員啦。咁但係我頭先講，其實個個律師即係候選人，其實佢政綱都係冇話什麼話政治化。咁我其實選邊個，其實我覺得話係有好大分別。我相信佢哋都要堅守到頭先講嗰樣嘢。 关于咧系律师界别嘅一啲监管问题咧，咁其实而家律师会咧系一个俾呢个法律执业者条例咧就赋予一个法定权力咧，可以向律师咧就发出呢个执业证书啦，同埋咧就系处理一啲嘅纪律操守嘅一啲问题嘅咁。咁有啲人咧就其实曾经都有提过啦吓，咁就系话其实呢啲嘅法律界嘅一啲自我监管权咧，其实都可以检讨，即系究竟系咪由政府自己或者即系另立一啲嘅公营机构自己去做翻咧？咁有啲人咧就系又睇到咧，譬如会计师界别咧，咁之前咧咁佢哋嘅自我监管权咧，咁都系政府叫做收翻啦吓，即系有啲讲法系叫收翻啦咁。咁你觉得有法律界有冇呢个危机咧？ 首先，我哋要問就係點解要無端端收翻呢個自我監管權啊？即係如果政府就咁做，因為呢個嘅自我監管機制，我哋見咁多年係行之有效。舉個例，好似好傳發生某家律師樓佢財政出現問題，律師會都好迅速咁去應對。咁當然你話可唔可以做得更好？咁當然有改善空間。咁但係律師會都透過自我監管機制係處理好件事。如果幻想呢件事係假如，政府去負責，又可以配合到很多公帑去做，咁所以我睇唔到點解有需要即係改動呢個自我監管呢個機制。咁你話擔唔擔心咧？兩個角度睇咯，即係如果你話今次選舉某一個結果係會令到所有權力界專業去收翻嘅，咁我頭先講，其實我覺得無論結果如何，邊一個候選人當選，咁都唔需要擔心，因為我相信一定係堅守到。政治不會凌駕專業。咁咧，從另一個角度睇，其實如果假設政府係咪都想收翻呢、這個自我監管權嘅，咁調翻轉講，其實擔心都冇用。 你怎样理解或者是回应前特律师工会主席谭允之他所讲，就 希望律师会唔好暴大律师工会嘅后尘，进行一场政治化嘅选举。咁佢就话，因为大律师工会同内地嘅关系曾经系唔错嘅，咁但系政治化选举之后咧，就大律师工会同内地已经冇联系啦。咁啊，佢觉得好可惜，咁就希望律师会唔好暴呢个后尘。你觉你点样理解或者系回应呢番说话，同埋你觉得危机大唔大？ 首先，我唔係大律師個專業啦，我又唔方便評論大律師嘅嗰、那個。 但係佢評論，佢係講緊律師會嘛。 係係。咁、但係你話一政治化，頭先講啦，即係我又唔覺得係政治化，因為呢個選舉係根據律師會規章，每好似五年就會選一次選舉，咁啊由律師會會員投票，咁選一個會員係每一個理事出嚟代表翻業界。是就个行内的利益发声，咁呢个是一根据规章的选举，咁何来政治化我又不明白。咁、至于你话同内地沟通，咁、其实我相信律师会一定是或者我哋会员都一定是希望可以积极同内地沟通的。咁、呢个咁但是问题沟通是双向的。我想同人沟通，人哋肯唔肯同我沟通，呢、个第二个问题咯。 但你剛才都講啦，即係律師作為即係香港社會上面嘅一啲人士啦，咁其實都有自己去表達自己嘅立場嘅時候啦，咁但係經過即係而家咁多嘅評論嚇，即係講緊就話啊，唔好俾政治凌駕等等，否則咧就會點點點啊咁樣，會唔會其實作為律師都係可能要再考慮一下自己會唔會咁多喺公開場合講自己嘅一啲政治立場、個人意見咧？會唔會影響到律師自己嘅一啲發表意見嘅一啲嘅空間咧？ 我諗都係其實不嬲以嚟咧，律師即使佢哋係發表個人政見立場都好啦，佢哋都唔係帶住律師嘅帽子去講嘅，都我哋其實都分得好清楚。我哋咩事係用咩身份講咩嘢嘅啊？即係如果譬如某件事係牽涉法律議題，需要一啲法律嘅意見，咁我哋係用律師嘅身份去講嘢。咁但係當然撇除律師呢個身份，有一啲嘅社會事務、個人嘅政治意見，咁當然呢個就每個律師佢自己撇除律師呢頂帽之後，自己個人選擇想唔想講自己嘅政見咁解嘅啫。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撇除到律师的顶帽呢？如果来一个大律师公会的一个律师，香港律师会的理事或者主席的会长，他就一些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而个理事会里面都是有很多同一种的声音，是不是单是一句我今天不是大律师会顶帽就可以解决到的呢？ 当然如果你说去到律师会会长呢，是这个是个拿捏是真的要很小心的，因为作为一个律师会会长或者任何专业团体的会长，他讲任何东西不能够随便说我现在是用私人身份去讲，那这个是的而且确不同一个普通一个律师那么简单的。那所以呢，你见回亦都譬如律师会会长，其实他都很少说无贸然发表一些个人的政见的，都一定是用回律师会会长的身份去讲回法律的事务。咁所以其實即係一路以嚟，我相信好多律師嘅同業都係好清楚一條線，即係咩時候係你用咩身份講緊咩嘢，代表緊咩嘅人咁樣。 嗯，好啊，唔該曬黃學明啊，多謝你。 係， 黃學明咧就係一位律師啦嚇。咁啊，咁點睇今次呢啲嘅特首啊嚇？人民日報啊，鄭若驊律政司司長嘅啲言論咧，咁啊，黃學明頭先都講啦，即係佢都莫名其妙啊，覺得點解會突然間有呢個討論，就係點解覺得即係要提防啊？嗱，律師會會俾政治凌駕專業呢個問題，呢個問題邊個出嚟嘅咧？ 嗯，咁我諗即係嘅。千头万水啊，都系翻去下个星期嗰场律师会嘅改选啦。咁当然，黄学明头先就话，佢睇唔到所谓两派啊，喺嗰个专业上或者嗰个主张上有咩分别？边一派系政治化？咁但系显然就系有其他嘅声音，就系觉得即系两派除咗喺一啲专业意见上面嘅分歧之外咧，喺一啲立场上边咧，可能都有明显嘅分别啦。 嗯，咁我哋听一节七点半新闻先，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有理由相信在湾仔帝城酒店的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在酒店内经空气传播而受感染。袁国勇同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到酒店视察后指出，确诊的一对夫妇在开门交检测样本时，未有按指引先闩窗，令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的空气流入同层住对面房的外佣房间，加上走廊换气量不足，造成传播。建议酒店改善通风，以及尽量缩短开门交检测样本的时间。特首正就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民建联提出五项措施改革建议，包括要求提高财政效能，就高官问责制展开讨论，重组发展局、运房局等。民建联建议加大发展新界北土地至8100公顷，額外容納100万人口，增设40万个单位，提供65万个职位作为港深合作经济带，为加快建屋提出以组装合成计划兴建公屋。民建联向政府力争10月1日前通关，先争取配额，俾接种两剂疫苗的市民缩短检疫时间，提供体检以提升接种率。另外，希望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申办大型赛事，兴建大型场地，在香港电台设立体育台，播放更多赛事等。另外，经民联就建议政府开发新界，推动大型公屋重建计划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经民联建议政府完善收地赔偿机制，降低出售门槛至70%持份者同意，释放祖堂地，尽快研发郊野公园边陲地带，提高建屋效率，同时在新界北设立大湾区人工智能研究重点基地，重点发展大湾区医疗科研产业链和人工智能产业，增加创科和工业用地供应。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经民联提出优化港人港税安排，发放大湾区外籍人才通行证，提供税务优惠，吸引全世界学者进入大湾区工作等。开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表示，已经指示成员保持纪律，不得进入任何外交大楼或干扰使馆车辆，确保不会不尊重任何国家在阿富汗的存在，并让平民照常工作。又宣布特赦所有阿富汗人，包括政府军士兵和公务员，促请他们返回工作岗位，并呼吁妇女加入塔利班日后组建的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仍在当地提供服务，负责阿富汗事务的人员说，已经与塔利班展开讨论，又引述塔利班表示支持让女童接受教育，并已要求女性重返工作岗位。基金会对与塔利班合作充满希望，但仍未与塔利班领导人建立直接沟通渠道。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塔利班的武装成员在喀布尔街上巡逻，市内大致平静，但仍然偶然听到机场方向传来枪声。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圣日瑟小学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分别系近住观塘泳池同埋康宁道一段咧，系车多繁忙，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上村。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丽港城一段咧系车多，龙尾就喺丽业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喺安定村。大埔公路去粉岭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会阻塞交通或者造成不便，还可能会危害到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在泊车处或者在停车场入面停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香港殘老之友陳富華 Quester， 我希望點 Beyond 的海闊天空為香港隊打打氣，香港人香港隊永不放棄。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就討論緊咧，係特首林鄭月娥咧，今朝就話咧係如果啊香港律師會咧就被政治凌駕佢嘅法律專業嘅時候咧，特區政府咧會考慮同佢終止關係啊，咁啊引起咗一啲嘅討論啦嚇，咁啊唔知點樣，唔知咧就係呢一位嘅嘉賓又點樣睇啦，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律師會嘅前會長葉成慶啊，葉成慶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點樣睇特首呢番説話？ 咁我諗呢番說話係近期可能面對其他啲唔同團體嘅一種講法啫。咁就但係其實我哋律師會呢就係、是、一個比較特別嘅團體啦，因為我哋自己本身呢係有一啲監管自己行業裏面嘅同事嘅權利嘅同埋義務嘅。咁變咗呢就係話我哋都呢係喺一啲法例之下呢係會係法例規定我哋參與某一啲嘅委員會，譬如舉個例啦，就係、是、推薦法官嘅一個委員會咧，咁都係需要我哋嘅參與，因為我哋係事實上係第一線係成日會同呢個法官去接觸嘅，所以咧我諗如果話係喺已經法定嘅團體係同我哋繼續合作落去咧，呢、這個應該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啲其他唔係法定嘅團體咧，咁當然呢個視乎就係政府嘅取態啦。咁就，但係我相信都唔會去到呢一步嘅。我相信， 即係無論政府係咪會採取即係啊特首所講嘅措施啦，其實有個前提啊，個前提特首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就係政治凌駕專業啊嘛。即係呢個就係佢成番説話嗰個前提嚟嘅。 冇錯。 你作為就係前任的律師會會長，亦都相當熟悉即係律師呢個行業啦，呢個專業啦，可以咁講嚇，唔好意思。 係 你覺得 怎样才是叫做政治凌驾专业呢？界线何在呢？ 好，明白。如果我相信是譬如说你是以一个团体去宣示某些政治的主张，或者去表达一些政治的诉求，那我想这个就是会有一个政治倾向的团体啦。但我想事实上我们律师会不是一种这样的团体来的，刚才都讲了，因为我们是一个自我监管的一个团体啦。那所以我们在讨论社会上的议题的时候呢，我们通常的取向都是说呢，我们尽量在法律这个角度去提供一些我们的意见出来。那这些意见呢，我们相信是很有用的意见，因为我们是成日在这个法律的行里面是运作啦，所以我们对这方面一定了解的。那我们是绝对不会是去表达一些政治诉求，或者是表达一些政治立场。所以我相信我们不会说去到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凌驾于这个我们的专业这个这样的情况的。 有人就觉得无论是人民日报那一篇评论文章，我相信你一定有留意啦。咁啊，同埋系特首今朝早嘅呢一番讲话咧，其实个背景咧都系下个星期嘅律师会嘅理事会嘅改选，系咪？咁嗱，你睇唔睇到有呢一个危险咧？即系话呢一场嘅改选系会有可能导致到大家对于律师会会有政治凌驾专业嘅呢个忧虑咧？ 我又唔会咁忧虑，因为呢当然我哋最高权力嘅架构就係我哋嘅理事会啦。咁我哋理事会呢就有20位嘅理事嘅。咁亦都有一定嘅规条，我哋係每年点样去竞选啦。咁我相信可能外界人士有个误会呢，就係呢因为如果律师会里面所谓一啲係比较係有泛民倾向嘅朋友參加咗裏面而成為咗20個裏面嘅大多數，咁咧呢班朋友咧就或者會將我哋頭先講嘅性質咧係有所改變，即係話可能利用我哋律師會呢一個機構咧去宣傳佢哋政治主張又好，表達啲政治立場又好。但係我就唔會咁擔心，因為我覺得咧我哋自己所有嘅專業嘅同事咧，其實都有好高嘅水準，都好明白我哋呢個會嘅實際存在目的，運作嘅方式係點樣？咁所以佢哋應該個拿捏就係話咧，就算佢哋當選，就算佢哋係成為咗我哋理事會嘅其中一位成員，佢都好明白咧，佢係唔應該利用呢一個會咧去做一啲宣傳政治嘅立場嘅一個機構。咁我相信佢哋又一定係攞到呢個咁嘅拿捏嘅所謂嘅關卡。所以我是不擔心的，因為如果我們咁冇信心的時候呢，咁就係好論盡㗎喇。咁我都見過以前雖然係喺裏咁，我相信喺理事會裏面呢都一定係會有熱烈嘅討論，但係討論還歸討論，我哋要明白我哋所擔當嘅角色，我哋所要做嘅工作，咁我哋應該係會忠誠於我哋要做嘅工作，而唔會超越我哋嗰個範圍嘅，所以我唔擔心。 嗯，嗱，睇翻咧就另外一个嘅法律界组织咧，大律师公会咧，咁啊，佢哋嘅主席咧就因为曾经有一个即系英国嘅政党背景啦，咁就而被社会一啲人士去抨击啦，咁以至到佢哋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嘅，即系虽然佢哋都话自己喺一啲嘅法律问题上面咧就系表达佢哋嘅法律意见啦，咁但系譬如遇上一啲譬如国安法啊吓，或者系逃犯条例嘅修订啊，或者一地两检等等咧，其实都喺佢哋发表佢哋嘅法律意见嘅时候咧，都有时咧会令到某一啲人咧认为嗰啲系一啲嘅政治意见吓。咁而家即系政府就冇讲清楚，即系点样去衡量嗰个咩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啦咁。 系 咁，但系对譬如对律师会嚟讲，你觉得应该点样去即系嗰条界线喺边度，边个去判断咧？咁譬如话头先讲啦，即系你哋会唔会要求啲理事会嘅成员可能系要注意自己嘅政治联系啦，或者系喺你哋发表法律意见嘅时候，咁系咪都要有一个嘅界线，就唔好话去到变成一个政治诉求嘅一个地步？头先你讲咧， 好嘅。嗱，第一就有会嗰度我唔详细去阅弹啦，因为始终佢哋操作嘅模式。讲翻我哋自己律师会咧。咁我好常想咁講咧， 就最主要我哋都係就住某一個議題，即係估不論係一個社會議題、政治嘅什麼議題都好，我哋係就住喺法律方面嘅一啲專業嘅領域去表達意見。我諗要遵於呢一個咁嘅原則，就超越咗呢啲範圍以外嘢咧，私下可以點去評論都好，但係咧並唔係利用我哋律師會呢個機構去作一個宣示同表述。咁所以如果能夠忠於呢個原則，只係就於某一件事佢所涉及嘅法律嘅層面去表達意見，我相信係冇問題嘅。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同一件事喺法律上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我哋一定要尊重嚇。咁所以可能我哋嘅意見未必譬如話同其他人嘅睇法係一樣，亦都可能有時係相近嘅。所以我諗即係要接受一樣嘢，就係話咧。就算同一件事在法律角度去考虑之下呢，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那么这个我只是提出我们这方面的意见，也都呢作为一个讨论的一个素材，不是说我们这个意见就是一个最绝对权威，或者是其他意见一定是错，绝对不是这样的立场。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又想同你傾下咧，關於律師會嘅法定角色啊。咁頭先都講啦，咁律師會喺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啦、法援局啦嚇都有職位嘅。咁以及咧就係亦都係有一個自我監管權啦，有得去到介入某一啲運作係有問題嘅律師行啦。咁如果真係咧政府去到終止同你哋嘅關係嘅時候，律師會嘅關係嘅時候。其實是有幾嚴重的後果，或者是這件事是不是法律界都會極力去捍衛的一件事？ 捍衛就一定捍衛的了，因為這個我們覺得是相對現在來說都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模式。那我會這樣想，當然政府自己可能會講得更清楚，因為呢如果你是設一個另外獨立的機構去做這些監管的工作等等呢，其實都是要花好多功夫同埋花好多資源嘅，咁呢個唔係話一時三刻就即刻可以去改變嘅情況。咁當然我調翻轉講，就係你可以講話啊，如果你都係由自己人去監管，會唔會變成係自己人呢、這個管自己人呢？咁即係變咗好似會下下都會偏私啊咁。咁我諗從我哋過往嘅工作都睇到，我哋係絕對唔會去到呢個咁嘅地方，即係個位置嘅。我哋係絕對希望以一個好公正嘅立場嚟到去處理。反為呢，我哋係運用返我哋自己熟悉行內用所有操作嘅規則呢，係更加有效率去做我哋管理。而事實上，雖然話自我監機構呢，但係其實睇清楚呢，其實我哋係分咗幾個層面去睇。我哋基本上每年咧係會做登記啦，因為我哋每一位執業律師咧都會係每年有一張執業證書，咁呢個係我哋做嘅工作啦。咁亦都咧就係每一律師，即每一位人士想成為律師嘅時候咧，我哋會係俾意見，但其實最後係由首席大法官去俾呢個律師資格俾嗰位人士嘅。又譬如話紀律啦，即係話我哋專業守則咧。我哋只係做第一層嘅工作，即係話如果有投訴，或者我哋覺得有某個同業做得啲嘢係唔合規格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去調查或者去研究。我哋做咗啲研究之後咧，如果事態係相對比較嚴重嘅話咧，我哋先至交俾一個叫紀律嘅委員會。而呢個委員會咧並不是我哋律師會嘅架構裏面嘅，呢個係由一個法例之下由大法官。去主持一個機構嚟嘅嚇，咁就頭先你講到，譬如話最近都幾多就係咧，好多同業如果發覺，尤其是最主要係佢嘅管理比較混亂啦，或者係有危機喺存喺佢嗰度客户嘅錢係會呢、這個可能唔見又好，或者有咩問題都好咧，咁律師會都係要需要運用佢手上嘅權力咧，去接管。或者去所謂去處理呢個行嘅業務，咁大前提無非都係話咧，我哋要保護所謂公眾人士，所以我哋客户嘅利益。但係其實喺呢個過程中啊，我都理解律師會係要花好多錢、好多錢、好多資源嘅。咁所以相信呢個工作，好有心講啦。如果一時將佢轉去另一個機構咧，肯定唔係短時間可以做工作嘅。 係啦，最後想問多你一個問題啦。嗱，頭先你講得好清楚，你就話你。自己睇唔到嚟緊呢場選舉咧，無論即係所謂邊派或者邊個當選咧、 就都唔會擔心有一個政治凌駕專業呢一個危機喺度，係咪？ 嗱， 咁但係咧，你見到林鄭月娥特首今朝就講得好清晰啦。咁、特別係央媒啊，即係《人民日報》，更加將呢場選舉咧形容為即係律師會嘅一個關鍵嘅抉擇，即 係 話揀啱咗咧就會有好好嘅即係好好嘅前景，揀錯咗咧就會亦都會承擔後果啦。 明白。 嗱，咁呢一啲咁即係嚴厲嘅言論，你覺得對嚟緊呢場選舉有啲咩影響咧？ 我諗係一個即係提醒督促啦。咁但係我諗法就係話，可能外間人士咧就有個誤會喺度即係佢哋即係始終而家社會喺呢幾年或者十幾年個變化都好大，咁令到咧就好似喺社會上有啲人個政治立場咧就好對立。咁所以咧就可能誤會咗，以為啊一啲有可能某個特定政治立場嘅人入咗嚟之後咧，佢就會利用呢個機會咧去做好嘅想做嘅工作。咁我呢個純粹誤會嘅，相信我喺現任律師會嘅所有嘅成員，佢哋努力去解釋俾外邊嘅人士聽，無論係高層嘅、中層或者所有社會人士咧，等你明白。其實我哋最重要就係話俾佢聽，就係話咧，我哋作為律師，我哋係基本上只係就住我哋嘅專業嘅知識範圍裏面咧，去盡量表達我哋意見。其他啲咧，我哋係唔會去涉及。咁我諗呢個只要呢個信息係清楚咧，大家就唔會有呢個誤會。 好，唔該曬葉成慶，多謝你嚇。葉成慶咧就係律師會嘅前會長嚟㗎。咁我哋都要睇睇咧，究竟下個禮拜嘅律師會理事改選咧，究竟會有咩結果咯？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一啲其他話題。 知唔知殘奧運動會邊年開始舉辦？ 唔知啊。 邊一年香港首次參加殘奧？ 唔係好識。 今届残奥香港代表队会参加几项比赛呢？ 唔清楚啊。 我知香港电台网站有答案。rthk.hk/parallympics 香港电台网站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网页。 认识残奥比赛，支持残奥运动员。 世杰好闷啊！呢排唔系酷热天气咧，就落雨落到出唔到街，想出去感受大自然都唔得。 唔使担心啊，世文，水上活动咪得咯。 咦，系、啊，一于去浮潜咯。 咪咁心急，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 Heidi 袁晓彤讲喺香港浮潜要注意啲乜，同埋点样认识同保育珊瑚区。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同我哋讲解一下乜嘢系水循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想跟大家谈谈就是开学了。教育局咧就係、是、早前就話咧係希望咧中小幼稚園嘅教職員咧都必須要打疫苗，又或者咧係要呢個自費檢測嘅。咁其實咧嗰、那個除咗教職員之外咧，咁仲有咧就係、是、同學生有密切接觸嘅人士啦，包括係校巴司機、跟車保姆呢啲嘅非教學人員咧。睇嚟咧，就9月1日開始咧，都有個規定啦，就係咧都要接種最少一針嘅疫苗，否則咧亦都要2個禮拜咧自費檢測一次嘅。馮德雄 係啊，咁亦都有業界嘅人士咧就反映咧，因為有一啲特別係啲係校巴嘅保姆咧，因為可能係年紀大一啲，又驚打針有風險咧，就唔選擇打針，咁咧就。但是如果不選擇打針呢就要自費檢測喎，咁都係一個負擔嚟嘅。咁於是呢就有啲員工呢因為咁樣而離職，咁佢哋就話呢離職嘅人數呢有達到3至4成嘅。 咁究竟情況係點呢？不如都請嚟一位業界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學童車協會主席林志平。林志平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兩位主持好。 以你所知，其實你哋嘅校巴司機呀、跟車保姆呢其實打針嘅比率有幾高啊？ 我想一半啦，而家暂时嚟讲就 有冇了解未打针嘅人士佢哋咩原因呢？ 其实喺我哋呢一行咧，都好似你系头先讲，都系年纪比较大啲，咁佢哋都有担心身体负唔负荷得到啊，咁令到佢哋有啲却步咯。咁同埋佢哋喺8月嗰阵时先至公布有一样嘢，咁佢哋要去搵医生去检查身体，都要需要啲时间啦，系啦。 嗰、那個離職嘅數字係咪真係有三至四成咁多咧？因為就點解我咁問咧？當然你頭先提出咗一啲理由啦，咁但係亦都而家即係香港嗰個就業嘅情況，亦都唔係十分之理想啦。咁係咪因為單係因為呢個原因，就會令到有三至四成嘅跟車保姆選擇離職咧？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因為其實喺我哋依一行裏邊，個人工都係偏低嘅，咁佢哋以往請人都是比較困難，再加上咧，佢哋要選擇考慮要打唔打針啊，或者要檢測咧，令到負擔加重咗咧，咁會令到佢哋有個考慮喺度咯。基本上，咁而家基本上離職嘅咧，我諗係有三成人嘅，佢喺度考慮緊離職啊，或者定係要去打針啊，定係去檢測啊。係 三成人考慮緊，定係已經離咗職啊？ 佢考慮。 Okay. 因为佢而家佢仲未系打针，仲未系打针，咁佢九月佢又开唔到工嘅，咁除非佢系决定去做检测啊，或者系自费检测，定系公司俾钱去检测，增加大家一个成本咯。 咁你估计到最后真系离职嘅有几多度咧？ 我谂去到最后咧，我谂两成啦，即系我哋而家都喺度不断喺度请紧人啊，睇下有冇啲其他嘅人可以继续去补。保接个位咁，但系因为太过仓促嘅时间，希望可以将个时间延长少少，咁等俾多啲时间我哋去就算我哋要换人都要有个培训啦，咁基本上都要啲时间咯，同埋睇下嗰个检测嗰方面个费用咧会唔会豁免咗佢啊，或者三个月里边豁免咗佢，或者系资助我哋点样去度过呢个缓冲期咯。 其实对于司机同埋保姆嚟讲，佢哋要自费检测嘅话，个负担对佢哋嚟讲有几重咧？ 其实都重嘅，因为其实佢本身佢个人工四五千蚊，咁每个月你而家要去咗差唔多去到一个月检测两次500蚊，500蚊嘅嗰个检测费对佢哋嚟讲系比较点讲要系有个考虑咯。 咁会唔会即係可能都如果即係希望留住佢哋啦，咁会唔会譬如话将啲成本转嫁落去家长嗰度，咁会唔会係一个解决方法呢？ 呢个其实就唔係一个办法，因为其实而家家长都有负担，佢哋自己因为社会上都个环境都唔係咁好，佢哋有个负担，咁变咗佢哋会反映落佢哋嗰度，佢或者变咗佢唔坐校车，都有咁嘅决定佢哋。 但 因为 坐校车 嘅人数咧都少咗好多，因为佢哋有好多就移民啦，有好多就退咗学或者转咗校啦，咁变咗咧而家都仲未好稳定咯。同埋而家全部翻半日学咧，变咗佢哋坐车嘅时间可能会耐咗都唔奇，咁变咗佢哋亦都一个考虑喺度。 其实讲下咧，好快就开学噶咯， 系啊， 9月1号开学噶啦，大部分学。咁你话而家即系有成两成嘅流失，咁9月1号开学嘅时候会系咩境况噶？即系会唔够车啊，定系点样噶？ 其实我哋都而家都喺度睇下，尽量去搵新嘅人补上，同埋如果可以劝到佢， 咁你都话人工低就好难 劝到佢哋去做检测，而公司付出翻嗰个检测费，或者睇下政府会唔会豁免嗰个付出嗰个检测费。等佢哋去做呢样嘢，但系有啲员工，就算你俾佢帮佢出埋钱，佢都未必想去做呢样嘢。 你头先提出一个问题更加严重咧，就系、是、你即系大家都见到有一个移民潮嘅存在啦，你唔知道新学年有几多少学生啊？点样去预算自己嘅生意啊？有啲车可能出唔到添，系咪啊？ 新学年嘅学生就大家都预算到嘅，要喺度噶啦，但系去到年尾，佢可能嗰啲未移民，年尾会移民都唔奇，所以嗰个前景都唔系咁乐观啦。而家， 所以讲到尾，你都系希望政府有补贴翻佢哋嗰个检测嘅费用，系咪啊？ 希望佢可以有个补贴检测费用咧，同埋睇下尽量睇下嗰个防疫做好啲，令到那个运作可以回复翻正常啦。基本上就系咯。 好啊，唔该晒林志平。 同埋我都希望都呼吁各个司机同保姆都尽量可以打针，去尽快去打针啦。 都系第几位 ？OK， 好啊，多谢晒林志平啊。林志平就系学童车协会嘅主席嚟噶。咁今日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度咯。唔该晒房德雄。咁啊，听日同一时间继续自由风。